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时间天气嗰啲自己听啦， 系啦系啦 系啦。好，今个礼拜有咩好题目？ 今个礼拜呢个头咧系我同你嘅回忆啊， 系 呢、這个中大其中一个剧啲咩剧咧，就话即系传啦，一路都系讲紧话六月底左右就删啊嘛， 系系系。 咁啊，身边多中大嘅朋友，所以咧啲 group 就系咁 send 出嚟。咁最惨就有啲。即香港嗰啲就可以叫佢回憶一下啦，但係有啲即係讀中大嘅 friend 已經唔喺香港啦嘛，即係去咗外國之後就唉冇機會食到啦，好、哦、懷念啊咁樣，跟住咧就令我諗翻起啊，即係我哋中大以前大家留過咁多腳毛啦，我哋兩個都即係好多唔同嘅 canteen 咁樣啊，所以我今日係我覺得係可以攞出嚟講嘅。 我想講咧，即係提起呢個 canteen 咧， 係 令我諗翻起阿嚴瓊啊， 嗯， 口切嚴瓊子啊，因為咧即係其實。中大嘅 canteen 執笠咧，或者結業咧，屢見不鮮嘅，係咪先？其實間唔中我讀嘅時候都，其中一個 canteen 都轉咗三手啦， 有 即係其實 keep 住有轉手噶嘛，係咪先？咁咧嗰陣時我哋讀書嘅時候，即係我讀書嗰年代係因為我個 department 即係宗教研究系咧，喺我 year one 嘅時候咧，佢喺山腳嘅。咁如果大家係讀中大或者你知道中大嘅地理，其實佢係分山腳啦、山腰啦同埋山頂嘅三個部分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 好啦，咁如果我嘅 department 個 office 喺山腳咧，通常我哋啲上堂地方都喺山腳嘅。咁後屘第二、第三年先轉去山頂同山腰，因為又係搬咗 office 啦。咁喺山腳即係 Year One 嗰年咧，附近咧有個叫做真艇嘅。嗱，呢個係假名嚟嘅，因為佢喺嗰個 building 叫真樓啊。 李慧珍楼 系啊，李慧珍楼 系啊，我成日去啊，嗰、那个 系啦， 那个 department 嗰度， 你嘅 department 都喺嗰度噶嘛， 行过去非常之近 啦。咁啊，因为阿琼咧，佢嗰、那个department 咧，佢教育好叫中文教育 中文系啊， 系啦，佢都系附近嘅。咁啊，所以我哋嗰阵时成日执咗粒噶啦，佢成日食真艇嘅。咁我记得有一年咧，又系传，因为嗰度要装修大执咧，嗰间餐厅就会执粒咁样啦。阿琼啊！系请假翻去食啊！ 系一个我唔得，我今日翻去真艇，明明我嗰时成日去，我都未去到咁嘅情意结。因为老实讲，我喺真艇食最多系咩呢？就系食呢个 飞碟， 唔系啊，食嗰、那个唔知咩公仔面嘅咋，即系猪柳公仔面。 我系食飞碟噶，我好中意食佢嗰个芝士咸牛肉飞碟噶。 我真系有谂过，我为一个猪柳公仔面特登翻去，但系我自己过唔过去啊？ 阿琼系真系请假翻去，我仲记得我有嗌佢嘅，我话嗱，我真系做节目，因为我嗰时做紧三至五，做紧手下留情，走唔到嘛。佢好似系做紧夜晚 骚动嗰时八点钟。 我话咁样啦。你真係買翻嚟俾我啦！佢係咪行開啦，死肥仔！ 我記得啦，你講佢特登翻嚟， 即係講起呢、這個即中大嘅 canteen， 即係佢唔同嘅由啱啱提過山腳去到山腰，去到山頂，其實都係充斥住唔同嘅回憶嘅。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讀中大，我哋呢度好多好多讀中大嘅人啦。 係啊，係啊，即係你附近一定有你港台，你都可以有 canteen 都可以回憶㗎，只要你中意 回憶。哦， 回忆佢开业嘅时候，嗰啲面好食咯，头几日咁样样。因为先讲呢个真艇咧，我想讲一个好得意嘅感觉。因为咧，我 department 行过去，基本上落雨天你打风咩都好咧，我哋系唔需要经户外地方。 哦，系， 我搭 lift 上去三楼心理学系嗰一层啊， 因为佢有个三兄弟嘅 building 噶嘛， 系啊， 咩陈国本啊， 黄福源，跟住之后陈国本， 系啦，跟住仲有个。我唔記得咗啦，我讀咗一年嗰度， 即係嗰幾棟，我嗰棟就 我哋之所以稱佢為三兄弟樓咧，就是、因為佢三棟嘢係唔知有邊層咧係可以連埋一齊就打通嘅，跟、住打通就可以兜埋去後面嘅李慧珍樓。 哦，你頭先講黃福源同陳國本嗰啲係差唔多層層都打通的。 哦，係啊， 係好好長嘅。 係啦，因為嗰陣時校園電台嘅 office 都喺嗰度嘅。 哦，係咩？ 係啊，所以我喺嗰度都留 Year One 嘅時候喺嗰度留連咗，所以就經常去嗰個 canteen 度食飯 嘅。係啦，跟住三樓就打通咗，可以穿喺後面啱啱講嘅嗰棟李慧珍樓嗰個 canteen 啦。 因為嗰、那個我成日去，頭先講即係因為你唔使經户外地方，打風落雨都可以去啦。嗰陣時咧，好多回憶就係、是、我嗰時會通宵喺嗰度自己 department 過夜嘅，即係做 paper 啦，跟住或者考試前啦，好多時候朝早去到七點零八點咧，就會同啲 friend 過去就話：，哇，過去真頸食個早餐，我哋食嗰個即嗰、那個咩豬、哦、豬柳啊。而個感覺就係因為佢嗰個裝修其實係幾靚，係比我哋其他嘅 canteen 佢叫做靚少少。而家都好似你睇呢、這個嗰套叫咩啊 ？TVB 嗰套講醫生嗰套叫咩話？阿吴启华嗰套 妙手人 妙手人心咪成喺 canteen 嗰度咪打得咁架咩？我成日觉得嗰阵时我哋就好似妙手人心嗰啲医生放 break 啊，上完堂堂中间大家就围喺嗰度围埋就 呢个系阿波佢嘅大学回忆啦，即系全部都系因为通宵做功课啊，通宵温书之后嘅回忆啦， 中间放 break 啊嗰啲啦。 小弟唔系 你嗰啲唔关读书事噶嘛？ 小弟系喺宿舍流连噶，简直可以系啊！天荒地老，流连在恒生楼。嗰时长期流连喺恒生楼，因为有另外一间餐厅，又系即系不能不提啦，即系提起中大，其实即系好多同严琼嘅回忆啦。佢有一次啊，佢可以为咗呢个真艇翻去。有一次佢抌心口系咩事呢？就系、是、轮到佢做三至五嘅骚动音乐啦。 系 第三至，好似三至五啊， 三至五啊，嗰时 系啦，三至五，佢翻唔切去食。当时嘅新亚书院 canteen 啊、 哦， 你记唔记得有一次系啦？因为佢系新亚书院嘅学生嚟嘅阿琼，咁所以咧佢咧系好应该经常食嗰间 canteen 噶啦。咁啊，嗰间 canteen 有好多嘢好出名，即系例如红豆冰啊嗰啲嘢，同埋因为真系大学噶，咁所以咧佢啲学生优惠或者个价钱系相对地平过出边好多。即系例如可能我哋落楼下嗰啲连锁快餐店，你转个红豆冰，而家起码转六蚊定八蚊噶嘛，随时双位数噶嘛， 差唔多啦。 以前可能真系加两蚊喺大学就有得你转嘅，所以阿琼嗰次系，哎呀，点解我唔可以翻去？我仲记得佢，哎呀，梁德辉可唔可以俾佢录音，俾佢翻去食 NA 艇嘅最后一餐？我都系嗰句，我话如果你翻到去。可唔可以打包个红豆冰俾我？佢依然系认我，行开啦，死肥仔咁样。咁但系因为呢个嘅新亚嘅 canteen 咧，就相对地即系对于我嗰阵时，即系比起真剧咧，我嘅回忆系大啲嘅。咁正所谓啊，天荒地老，流连在恒生楼。嗰阵时咧，我哋几时会食呢个嘅新亚 canteen 咧？嗱，人哋系食嗰啲叫 brunch， 咩叫 brunch 啊？breakfast 加 lunch， 系啊， 我记食 Tina， 咩叫 Tina 咧？就系 T 加 dinner， 系关个时间，虽然都系第一餐， 虽然都系第一餐，但我哋系 Tina。好啦，Tina 系几时食咧？咁啊，通常因为礼拜六，咁啊玩到好夜啦，即系可能喺宿舍入边玩啊、倾偈啊、打机啊，或者睇戏咩都好啦，总之起码玩到四五六点嘅， 差唔多啊。 或者有时系直情咧七点几八点过对面食个早餐。食完早餐翻到去再瞓，即系九点先瞓，咁咪瞓到可能下昼四五点啦。咁啊，瞓醒系礼拜日。其实咧，星期日嘅中大咧，其实系好多餐厅都唔开嘅。 系 啦。咁而当时嘅新亚餐厅咧，系少有新亚书院嘅餐厅啦。我唔知佢即系营办商系咩名字，其实我哋通常都系以书院或者以个嗰栋楼命名嘅，系啦。咁我哋佢系少数喺公众假期或者红一系有开嘅。咁我哋就四五点或者三点零四点瞓醒嗰时咧，我就会同隔篱床嘅文西话：，喂，食嘢咯，食嘢咯。咁就两个人咧就踢住拖鞋。经过呢个情人路啊，两、 哦、 个马甩佬经过情人路就行去呢个新亚书院嗰度食佢 canteen。嗱，小弟咧系一个喺食嘢方面咧系一个好专一嘅人嚟嘅，即系例如我食开嗰样嘢就永远食开嗰样嘢。例如我而家翻亲嚟公司，一系嗌扬州炒饭， 一系干炒， 一系干炒牛河， 我都知道啦。 系啦，或者我平时咧喺日头嗰间公司做嘢咧，如果我自己个食咧，我都系食嗰个湿梨嘅。 唔怪即系买饭，你会买扬州餐饭、干餐饭，叫我拣啦。 系啦， 买晒两样你自己拣啦， 唔使用脑。 系 咁，所以嗰阵时咧喺呢个嘅新亚书院嗰个 canteen 咧，我净系食两个嘅下午茶餐啫。 你唔好讲到啫，两个啫， 系两个啫。嗱，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唔系二拣一啊，系两个一齐嗌，因为嗰个系 Tina， 系 T 加 Dina， 所以一份系 T， 一份系 Tina。 嗰阵时。第一份是一个防腐剂的即食面， 基本 係啦，咩叫防腐劑式食面？其實咧，我記得佢有好多好出色，即係當時啦，而家已經轉咗好幾手啦。佢有好多好出色嘅即食面嘅，例如有醉雞翼即食面啦，有醉雞翼即食面啦，咁亦都有唔知咩腐皮卷啊，定係唔知嗰啲，即係一條條好似唔係腐皮卷， 又唔係獅子狗， 又唔係獅子狗嚟嘅，總之好似係。鱼卷啊，鱼板啊，即 系 嗰啲 系 类似鱼蛋， 系 一条条，系啦。小弟系食午餐肉、五香肉丁即食面，所以我简称为我防腐剂即食面，最重防腐剂嗰啲俾晒我。咁啊，跟一杯汽水啦。OK， 好啦，第二个食完一个咸嘅，就食佢嗰个。芝士火腿卷加半份西多， 系 佢个芝士火腿卷咧，其实你屋企都整到嘅，咁佢系搵一个方包，然后铺一个嗰啲一块块嗰啲芝士啦，然后铺一个嘅火腿，然后就卷埋落去炸嘅，咁有一个半份嘅西多加两嚿嘅芝士火腿卷，咁就为之我一个天拿啦，咁有两杯汽水，我通常都系嗌鸳鸯汽水嘅， 有可乐， 咩都好啦，因为有三个嘅享受嘛。你可以 A 饮一杯 ，B 饮一杯，再 A 加 B 饮一杯， 哇！自由 加埋啊！当时啊，我冇记错，$40都唔使啊。 其实好抵玩啊，$40你可以食到咁多嘢。 系啦，嗱，平有平玩，系贵亦都有贵玩。嗰阵时咧开始，我去到我谂去到 Year Three Year Four 咧，即系后屘咧，其实啲 canteen 即系新书院开啦，咁开始越嚟越多 canteen 就叫做开幕啦。咁佢要吸引人流咧，开始有好多唔同。得意嘅嘢可以即喺呢个嘅大学入面食到嘅。例如以前从来啊都冇甜品食嘅。 係咪有雪糕 係啦有雪糕 店㗎 喺雪糕专门店有香蕉船。咁当然佢嘅价钱係相对地贵啲因为好似係贵牌子嘅雪糕嚟㗎。即 係 M 字头嗰、那个。 係啦 食肉嗰个。 咁当然但偶然你会过去可能同女朋友过去夜晚食完个个晚餐之后过去望住个夜景对住吐露港食㗎嘛。 係啊其实系高档。你諗下未有嗰间之前系咩喺女工喺泳池嗰度食宵夜㗎啫嘛。 係、 哦。有啲叫中式糖水即系佢合作社咁样整啲即系好有人情味嘅。但系嗰个感觉唔同呢头先讲嗰种即系半山月景。 係啦。 哇高档。 好啦有甜品啦。有一人火锅嘅开始。因为嗰个年代开始兴起一人火锅嘛。 我哋食啊，一人 有一人火锅嘅开始，有一人火锅嘅，佢真系好似即系连锁嗰啲快餐店咁样，有一个煲仔，然后下面有个蜡烛台等你烧住嘅一人火锅、哦，我记得系有嘅。咁、哦、当然我哋呢啲嘅低下阶层啊，就喺楼下超级市场啦，买晒啲肥牛上去再加料啦，系咪先？好啦，有一人火锅之余啊，有煲仔饭。 煲仔飯知啊， 系啦，煲仔飯，但我冇記錯講，好似係淨係午餐嘅時候供應咯， 係、哦、 好似 係咪都係你嗰邊山上邊？ 唔係另外一邊嘅，近你書院嗰邊嘅、 哦哦哦， 新開嘅，不過就係啦。所以其實中大如果你要食嘅話咧，係好多嘢食，同埋有樣嘢，你唔係讀中大嘅話，你唔會知啦。其實我哋係可以入去教職員餐廳度食飯嘅， 係 其實係招待嘅，因為教職員餐廳咧。當然個價錢會高，即係高級啲啦，係啦。咁但係食嘅嘢又唔同喎，例如有點心， 有 燒賣蝦餃，跟住之後仲有腸粉，仲有春卷、dumpling、 小菜， 係啊，好正噶嗰啲。 茶樓咁啦，大家當係嗰啲。 係啊，所以教職員餐廳咧。系都算系我哋一个嘅享受嚟嘅，同埋我记得有段时间系有 pizza 外卖噶。 点解咁多呢啲我唔知嘅、 啊？你蒲得中大少啦。 嗰时我毕咗业啦，因为我毕业嘅时候， 我 E1 嘅时候嚟噶。 哦， 系啦，因为佢喺崇基书院嗰边，我听讲有 pizza，、哦、因为有啲喺嗰度附近住嘅女学生话俾我知嘅。 哦，女学生。 女学生，因为嗰间女宿舍嚟嘅。 哦， 咁跟住之后，所以其实中大你话西式美食有，中式美食有，即系贵嘅有，平嘅有，因为你。即系我觉得啦，即系对比佢，我系对比起我后尾去即系香港大学读咧，我觉得中大嘅选择系真系多好多嘅。 因为佢每一间咧，我记得一入学嘅时候，我 Year One 咧第一个礼拜，咁我冇入宿舍啊嘛，即系冇嗰啲咩 All Week 嗰啲咧， 系 咁我就 department 度搵，咁我祖爸定祖妈带我哋咧。差唔多第一個禮拜已經食暈曬，即係中大每一間嘅 canteen， 佢即係介紹曬咩特別，即係譬如 Mac Can 咪檸檬批嘅，嗰時唔知日夫有咩風沙茄子又好出名嘅， 哦係，同埋個熱狗王啊嘛， 係啦係啦，有嗰啲嘅。 咁你就會去雲視，譬如新亞就紅豆冰咁樣。 係係係。 跟住我記得你聯合嗰個最出名咧， 係出名難食啊！嗱，當時啊，當時嗰間即係起碼十年前嗰間啦， 好似鼻涕嘅酸辣米線嗰兜， 同埋綠色嘅紅豆冰都有食過嘅。 係啊，即係全部呢啲嗰日第一個禮拜已經試完曬。但有一段時間去到中三，因為頭先講起彭文真咩情人路食完嘢行嘅，有一段時間我 year three 咧嗰時候拍拖啦，終於同嗰陣時女朋友 終於 year three 又拍拖啦。嗰時夜晚咧喺崇基個 canteen 咧係有宵夜時段嘅，我唔知道你嗰時候，因為可能你三歲 哦有係啊。 嗰陣時咧，因為我冇住宿 舍，我哋會踩單車落去食噶嘛。 哦，係喎你可以落去。咁咧，嗰 好似我哋禁足咁樣唔俾落去， 因為好遠啊。因為其實你本部都有，但我又唔會特登上去噶嘛。嗰陣時間咧，我冇住宿舍，但係喺大埔租啲村屋。咁我嗰陣時 EFV 咧，我係有出去踢毽啊，即係練嘢啦。跟住夜晚咧就會特登途經翻嚟，因為火車站、大學站先大埔啦，就會翻嚟咧同嗰時女朋友就約佢就喂，我而家坐緊火車翻嚟啦。跟住咧就望住嗰個美元湖咧喺嗰個 canteen 夜晚晚九點零鐘兩個人咧就會食嗰個宵夜。因为夜晚老实讲咧，你中大如果人唔够多，叫斗大咧，其实有时候你要搵嘢搵嘢食，两个人咧系难叫嘅。你而家有 app 啊嘛，所以嗰阵时间长期咧就喺嗰度嗌啦。佢真系有， 因为即系如果听众唔系读中大，唔知因为好多嘅餐厅系唔会送中大嘅， 隔涉， 因为隔涉啦，同埋你个入边兜已经蚀咗好多嗰个车钱，所以系得两三间会送我哋，但系送亲咧佢都要夹，可能你要十零廿个嘅 order， 佢先会一次过送入嚟嘅。我试过嗌一次系两个钟之后先送入嚟嘅， 系通常一架 van 挤入嚟，跟住咧就 call 晒啲人落去，然后就攞嗰啲发泡胶箱咁啊。咁所以嗰段時間就長期喺嗰度食，但係嗰啲嘢其實好簡單，但係你燒嘢好正啊！食嗰啲咩魚蛋燒賣啦，又係食嗰啲公仔麵啦，夜晚晚喺度咧，我覺得係 fit 嘅，即係嗰段時間就有呢一個咯，就同嗰個嗰陣時嘅女朋友，跟住之後冇咯，好似即係無論係個女仔定係家庭都好似冇， 定係個 canteen 都冇咗 啦， 唉。你话有咩可能唔爱中大啊？ 好想翻去食嗰啲 canteen。 哦，系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开始陆续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在荃湾的一栋旧楼，有住户黄小姐对于派发服务包感到开心，但是认为派发不及时，应该在疫情严峻之前派发。他又說 KN95 口罩的數量不足，自己覺得不舒服那時就會使用快速測試包檢測。其中一個三人家庭住戶黃太說，自己和丈夫沒有接觸過快速測試劑，不懂得使用。黃太又指對於派發蓮花清溫膠囊和 KN95 口罩感到開心，但是普通出門就不捨得使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要求全港市民在今个月八至十号，即是下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一连三日，每日做一次快速测试，但强调是自愿性质，并不是替代全民检测，不会禁止出行。结果呈阳性需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上报。他指出，近日确诊宗数有下降趋势，本港隔离设施亦都较充足。家居支援等配套相对到位，快测阳性情报平台每日可应付十多万宗个案情报，认为可以透过推动快测为本港拍下一张照片，让当局检视感染人口的百分比，有利日后的抗疫工作。他说，即使有法律基础，亦都没可能强制要求，亦都无法为所有人检测，认为市民要有公民责任感。他又說，快測是希望找得一個得一個，期望全港市民展示齊心抗疫的精神，每日花幾分鐘幫助香港走出疫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會如期在明日展開，5月8日投票。林鄭月娥昨日暫停抗疫記者會，有報道引述消息指她到深圳與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面。林鄭月娥今朝話，報道內容全屬據報，唔涉及澄清與否。佢冇講過自己尋日去咗邊度，強調尋日係因為疫情有改變而無法主持抗疫記者會。佢話，行政長官每日都有好多事要做，開抗疫記者會亦都係非常公開同透明。佢堅持無論有冇重大公佈，都會會見大家交代。又說，如果特首有特別事情，不開一次記者會是不是不合理？被問到會不會呼籲有志參與特首的人士盡快表態，林鄭月娥說不能夠由她回答，但是她認同有一個實在的問題，就是爭取選委的提名需要做不少接觸工作，現時在限聚令之下是有困難，因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研究有乜嘢方法可以便利參選人士合理接觸選委，同埋做合理嘅競選工作。大律師公會主席杜鑑坤同埋律師會會長陳澤銘都表示，隨住九名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表明會留任，現時睇嚟兩名英國現任法官嘅辭任事件對香港影響不大。兩人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討論今次事件對本港司法制度的影響，其中陳澤銘說，當日希望兩名法官留任並非擔心他們的離開會影響終審法院的運作，只是令外界以為香港法院不能夠運作，對香港不公平。他重新對本港終審法院有信心，事件過了幾日亦都看到負面影響正是減退。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

这岗位毫无嘉许，去管份爱是陷阱之罪。 上榜三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细猫应志月》幕后花絮。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D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ckup Motor Learn， 简称 DN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嘉莹 BB， 人称 MK 妹女神，是很多宅男心入面的梦中情人。你唔好睇佢细细粒，又可爱又性感，但实质内里嘅佢大情大性。如果男朋友一时惹佢唔高兴，令佢唔满意，甚或乎激嬲咗佢，可能就会当场指住你嚟闹。咁究竟今日嘅约会，你系可以氹得掂佢，令佢贴贴服服啊，抑或系会激到佢要同你嗌分手呢？咁就要睇你识 do 唔识 do 啦。好啦，今日呢就轮到我出题目，波胜去玩呢个 BNA 啊， 嚟到第三次嘅约会系嘛？ 有咩感觉？对于阿嘉贤 B B， 其实咧我系有少少紧张嘅，即系个紧张第一啲未试过体验，因为上两个礼拜都系我整噶嘛，咁 系， 我觉得唔容易玩嘅游戏， 我觉得好易玩， 即系嗰唔容易玩系咧，嗰系王嘉莹啊， 哦， 王嘉莹系一个。MK 妹中的 MK 妹，而你知我不是很好 MK 妹， 如果我属 MK 妹就应该我会赢啦， 我觉得你就会捉到佢啲路啦，但我呢啲咁样嘅咧，再搭落去佢嗰啲嘢咧，我觉得系捉唔到佢条路嘅。 好啦，即刻嗱，准备好未？ 嚟嚟嚟，试下嚟嚟嚟。 今日系你同你最爱嘅嘉莹 B B 拍拖一百日纪念日。在这100日里面，你过得非常之开心，简直是你人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所以在这个纪念日里面，你已经做足准备了。你知道嘉莹 BB 最喜欢的就是去一些主题乐园里面玩，所以你提前已经 book 好了今个星期六和他一起入去大玩特玩。但是你同时也都知道，所有东西都要开一个靓头，如果唔系，嘉莹 B B 今日一开始心情唔好，你之后就会好难挨。咁究竟你会选择几点同佢去呢 ？A 难得同佢去主题乐园，梗系晨早就出发啦。B 一于约嘉莹 B B 食个靓 brunch 再出发。C 嘉莹 B B 边有咁早起身啦，梗系瞓醒先再决定几点去啦。好啦，有冇头绪呢？ 我本身一开波呢，我係諗住直接呢抽咗个 boy 嘅。即係因为呢喺啲嗱，因为应该分两个层次。如果呢你一般同佢拍拖其中一个 weekend 去呢，咁我可能会揀 C， 即係瞓醒先。因为嗰个感觉就係我平时都可以嚟，咁其中一次啫。同埋佢个款都係唉，冇搞咁多嘢啦，你等我瞓醒先啦，咁样再约啦。但因为你今次係一个咩100日嘅纪念， 系 你要隆重其事。咁所以應該唔係瞓醒先去咁簡單，佢呢啲 MK 妹啊，儀式感我覺得係緊要嘢嚟嘅，所以我而家反而我撇除咗 C 先，係啦係啦，咁佢好鍾意嗰啲主題樂園呢，我第一下係想揀 A 嘅， 係 之但係又嚟啦，儀式感嘅嘢除咗呢去呢個地方之外，佢要裝扮，咁咪要時間，如果你晨早就出發嘅話呢，咁佢咪即係要再早啲起身去做裝扮囉。咁似乎瞓醒，所謂食 brunch 其實即係俾啲時間佢裝扮靚靚女女咁出嚟食啲嘢先入去，所以 B 咧有機會嘅。我而家 kick 咗 A 同 B 啦，唔好嘥時間啦。 好啦，加埋直覺啦。 晨早入去玩全日啦，因为呢个系一百日嘅纪念，佢由朝开心到晚。 A 玩足全日。 如果可以同男朋友去一日主题乐园嘅话，梗系要一早喺门口等啦。主题乐园有时间限制噶嘛，入去影相食嘢啦，一定要入去食嘢啊！如果食咗先入去嘅话，咁咪变咗喺入边嘅餐厅冇得影相咯。唔得唔得，所有回本咧就系睇啲相靓唔靓噶嘛，同埋好鬼多人噶嘛，咁梗系要排队，时间都要计埋入去噶啦，一定要一早喺门口等，唔好迟到添啊！平时的约会不要像主题乐园那样赶住三门之前玩晒，那我就不会那么赶急的。我化妆要成两个钟，我自己会很乖早两个钟起身化妆的。所以不要一早打来催我，我已经很乖的了，你还想怎样？我平时早睡早起的，朝早六点睡的我。如果你想三点之前同我出街，那我就要成晚没睡同你去街咯。你会变成同国宝去街咯。 好嘢喎，咁都俾你答中，好感度，加一。为咗令到今日嘅约会更加完美，你一早已经起咗身去准备好自己，例如你浇好咗个头，剃好晒须，甚或乎已经喷咗嘉莹 BB 最鍾意嘅嗰隻古龙水。呢、这个时候你行入自己嘅睡房，打开个衣柜，就喺度思考究竟应该着啲咩衫去赴会先至係最得体，最令到嘉莹 BB 满意呢？ A 唔使搞咁多嘅，同平时着一样咪得囉。 B 梗係扮到成隻卡通人物同佢入去，佢最高兴啦。 C嘉莹 BB 咁 MK， 梗系同佢一齐着 MK 潮牌情侣 T 啦。 好啦，四眼仔中咗一条、 我都捉到佢嗰啲嘢，即系譬如起身化妆啊嗰啲咧，都捉到呢啲嘅。呢一条咧一定收咗 A 先嘅，呢啲重要日子冇可能同平时一样咁着噶啦。B 其实都问嘅，即系扮到卡通人物咁样样。咁 如果真系扮卡通人物，你会扮咩啊？ 我谂都系老鼠啦。 哦，即系如果去老鼠嗰个就扮老鼠， 系啦。 如果去海水嗰个就扮 海扮威斯利，黐几条须打 环。如果扮中环海滨嗰个就要扮到保险经纪咁样入去， 着西装入去，小姐系咪掉公仔？系咯，就扮 拎埋啲保单入去啊！ 成个都系造型嚟嘅，系啊。拉支筆咁样嘅，你个公事包喎，好过瘾。嗱，同埋佢头先有讲一样嘢好紧要，即系叫打卡影相。我 系 从呢个方向，边一个即系我撇除佢会唔会 po 情侣照相， 系 social media。C 咧系可以影相做纪念嘅，即系一套咁好睇喺嗰个，即系我当系老鼠个公园啦。 系 你喺个城，我唔知佢装修完未，喺个城堡下面。一撇着住同一个潮牌，啲 MK 潮牌你知佢噶啦，我净觉得佢着粉红色 C 字头嗰个喺度嗰啲嚟嘅，我觉得嗰张相应该系最 有机会。我以为 S 字头黑色嗰啲系啲 鬼嘛， 黑红啊、哦、 太贵，C 字头嗰个中价位应该啱数，咁啊佢着粉红色，可能佢逼我着埋，咁呢张相影系 OK 嘅， 系 作为纪念，所以我会拣 C MK 潮牌情侣 T。 好啦，听下究竟系唔系啦。 如果男朋友同我一起去主题公园，我会希望他穿 T 恤短裤，简简单单就算咯。情侣 T 恤冇咁嘅必要啦。如果你穿到成个卡通人物咁，除非你扮公主啊，嗱你穿裙嘅话我就唔嬲咯。如果唔系你想扮边个啊？超人啊，紧身裤、啊，你自己谂啦。如果你有翻咁上下斤两嘅话，咁都 OK 嘅。我自己咧就从来都未试过去，因为想着情侣衫，所以同男朋友着一式一样嘅牌子 T 恤，又或者一啲特登设计嘅情侣装咯。因为我唔想为咗男朋友而去舍弃我嗰日想着嘅衫。我本身唔中意着 T 恤，一系就要超短腰，一系就超紧身。如果佢愿意配合我嘅话，咁我都冇说话好讲嘅。 最好就下面都要是黑絲之類咁樣咯。如果咧第二日要去主題樂園咧，通常我前一日咧就會好努力咁樣襯衫，一定要係糖果色，唔係藍色就要係粉紅色，然之後仲會帶埋曬所有啲飾品啊。總之簡單啲嚟講，屋企睇落去似十歲以下會帶嘅嘢，我全部都會帶曬上身。 唔係我話你啊，你咁樣點追女仔啊？你咁樣點氹女仔啊？唉，你都係冇用噶啦。 你同嘉盈 BB 已经嚟到乐园嘅门口啦，你见佢满心欢喜，非常之期待今日嘅旅程。系啊，佢真系好期待，而佢期待嘅时候望住你嘅嗰种甜笑，令到你觉得自己真系呢个世界上最幸福嘅男人。好啦，闸门一开，你即刻同佢冲入去乐园入边。哇，乐园入边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设施，任你点玩都好似玩唔晒。嘉盈 BB 拖住你，然后用佢最嗲嘅声线问你：哦 ，BB 啊，我哋究竟去玩啲咩好先呢？呢个时候，你作为佢嘅另一半，你一定要知道点样拣先系最正确。A， 梗系同佢玩一啲刺激嘅机动游戏，例如过山车，去尽显男性嘅魅力。B， 一开始热身先，玩啲轻松嘅机动游戏，例如旋转木马。C， 女孩子最喜欢的梗是看巡游啦，见啲卡通公仔行嚟行去几开心啊。 好啦，呢条又有什么头绪呢？ A， 玩刺激机动游戏， B， 轻松嘅机动游戏，同埋 C， 去睇嗰啲 parade。 我第一下谂咧，你知佢话要着黑丝啊成啦，即系佢嗰个装扮咧适合玩啲乜嘢嘢嘅。但我都系觉得， 哦、即系如果你有睇佢 Instagram， 佢去嗰啲主题乐园玩咧，佢系着嗰啲花花碎花裙嗰啲噶。 系啊， 系啊，其实你系要留意到啊。 系即系如果你玩啲好刺激嘅过山车咁样，呢套衫又好似唔好啱咁。咁之但系啊，我觉得最终佢嘅目的应该系入到好似头先第一题所讲咧，佢要玩晒所有嘢。虽然佢去过好多次，但我觉得佢应该一日要玩晒所有嘢嘅。咁所以咧就係好攻略性咁樣玩啦，即係日頭有邊一啲係比較少人會玩，但係去到晏啲會多人玩咧。我覺得 A 咧係似嘅，即係嗰啲好刺激嗰啲，同埋佢要醒一醒啊嘛。 係 入去，梗係嚟啲最勁嘅先啦，係咪先？冇嘥時間啦，咁樣仲喺度玩個咩咖啡杯旋轉木馬， 玩完即刻嘔啊， 瞓著啊，瞓醒喺度。所以 B 咧，我一定係即刻摟咗先嘅。嗰啲似係去到黃昏時間去玩嘅，但係 C 巡遊咧。巡游嚟讲，日头睇咧就好，就可以影相啊，成可以 pose 嘅，跟住就啊，我今日嚟咗呢度同我男朋友一百日纪念啦，咁样又好似可以出 pose。 我系 MK 妹会做嘅嘢。 系啦，佢一定要打张卡，即系打个卡先嘅。巡游日头 A 同 C 啊 ，C 啦。我觉得打卡至上，由佢话要嗰套衫啊，又话要早啲入去影嗰啲嘢啊，咁样，我觉得巡游好似啱数啲嘅。 但系假设巡游即嗱或者睇剧场咧， 剧场似系咧去到晏昼好热，出晒汗入去凉冷气，嗰啲嚟嘅。所以睇佢自己点样定义啦。即系如果系巡游嘅话咧，日头睇好似啱数。但系机动游戏其实呼声好高嘅，我觉得。 但你唔会觉得佢着嗰套裙系唔啱去玩机动游戏咩？ 系，但我觉得我就系咪话咧，佢嗰个策略系其实最终一日要玩晒所有嘢，即系佢点都系要玩晒，即系佢哪怕着嗰套佢都觉得唔紧要啦，或者佢觉得系应该要俾人睇嘅。我着咁靓，俾人睇好合理啊！ 系啊，我去睇巡游，啲人嚟睇巡游，唔系睇我啊嘛。大哥穿住条短裙去玩过山车，啲人就睇我啦嘛。 你试下有得俾佢参加巡游，佢可能制噶。 喂，但系你最屘系拣咩先？ 知啊，我觉得 你系拣巡游嘅，个原因系 我觉得佢要有打卡，又可以尽快 post 咗先。 哦， 系啦，日头睇呢啲，我都系循住佢前面嗰个方向，有啲惊不过。 啊， 试啊， 嚟啦，嚟啦，嚟！ 一 入到乐园第一时间一定要玩啲刺激嘅机动游戏，因为你玩咗成日，体力只会越嚟越下降，之后就唔会再有力去排队或者去经历呢啲咁恐怖嘅嘢噶啦。跟住咧，天色慢慢昏暗啦，再玩一啲轻松嘅机动游戏，例如坐喺一啲慢慢移动嘅嘢度同男朋友谈心。至于巡游，我就冇乜兴趣。拜、哦， 冇兴趣啊，原来。 咁多位听众，虽然我啱啱第一时间就话要冲去玩刺激嘅机动游戏，但系其实我最惊系离心力，冇人陪我，我系唔够胆玩嘅。所以如果我男朋友好惊机动游戏嘅话，佢唔玩我都冇得玩。咁我又惊无理由发佢脾气噶嘛，咁一齐唔好玩咯。你帮我影相啦，咁一系帮我影相影到靓为止，一系玩你自己拣啊吓。嗱，两边都冇命噶啦，老实讲。如果过山车、海盗船同埋跳楼机，我最能够接受就系海盗船啦，因为我有秘诀。只要咧喺海盗船升到最高嘅时候，你个人接近90度垂直，你两只脚咧就用力踩实前面块板，就会将个离心力减到最低噶啦。但系跳楼机我就真系接受唔到咯，完全。我系连行过听到人哋嘅尖叫声，我都有少少想赖屎同埋喊咯。假如不是玩刺激的机动游戏，是玩啲恐怖的嘢，例如鬼屋，我一啲都唔惊啊，我可以行头添啊，出入嗰啲都是人嚟嘅啫嘛，恐怖得过我未 P 之前嗰啲相。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 餐厅里慢独特配乐，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凝聚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就算流泪不及你看，我的悲欢留待命运发落，未想分开何用辩论相抗，那种方式离别特别快乐，已经无用分开的祝福，你怎讲？才主动难免顾及感觉，被你的羞愧勒索，但我比起你大方，很痛亦要讲，更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 陷入几十年嚟最严重经济危机，大批民众上街示威。总统拉贾帕克萨系宣布全国进入公共紧急状态。几百人星期四喺拉贾帕克萨位于首都科伦坡郊区嘅住所外与军警冲突，示威者烧毁多架警车同军车，警方以催泪气体同水炮驱散。翌日拘捕53人，并在科伦坡和周边实施宵禁。拉贾帕克萨表示，实施公共紧急状态是为了公共安全、保护公共秩序和维持社会生活所需的供应和服务。斯里兰卡正是面临外汇匮乏、物资短缺、物价高涨、供电紧张等的问题，全国近日要实施限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清凉的天气，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天色好转，朝早仍然清凉，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以力首先同你讲港珠澳大桥的强风措施。由于天气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亦都取消，最高车速限制已经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跟着是渡轮消息。由于风浪较大，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螺湾、大澳的渡轮服务今天是会不停大澳。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潭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车多，龙尾在乐年花园。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九龙城会旋处。而联合道去太子道西同样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香港兆基创意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欣田村骏田楼、屯门良景村梁骏楼、牛头角牛头角下村桂月楼、粉岭欣盛苑欣悦阁同埋大埔太和村翠和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成日对住部电脑，你有冇肩颈膊痛嘅问题啊？ 膊头上面叫做斜方肌啦，好容易要收紧嘅。时间越耐咧，肌肉紧张嘅情况就越严重，慢慢咧就好似有啲肩酸膊痛啊，膊头痛嘅情况出现嘅。呢、这个就轻度啦。咁再严重啲会点咧？只手板都开始麻痹，系可能一啲肌肉嘅发炎啦，导致到影响到颈嘅神经线啦。 哇，原来肩颈膊痛真系唔可以睇少噶。想要繼續跟物理治療師學嘢，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午四點到五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終身理例。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BN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etter Motor Learn， 简称 BNA。喺呢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家型 BB， 人称 MK 妹女神，是很多宅男心入面的梦中情人。你唔好睇佢细细粒，又可爱又性感，但实质内里嘅佢大情大性。如果男朋友一时惹佢唔高兴，令佢唔满意，甚或乎激嬲咗佢，可能就会当场指住你嚟闹。咁究竟今日嘅约会，你系可以氹得掂佢，令佢贴贴服服啊，抑或系会激到佢要同你嗌分手呢？咁就要睇你识 do 唔识 do 啦。 三条 妹真系好难， 输咗两条啦， 好鬼差、啊、真系。我点会估到佢唔中意嗰啲咩巡游嗰啲啫咁样？但系机动游戏呢个啊，估你唔到啊，原来你咁细胆，黄家莹。 好啦，唔紧要，准备好未咧？ 好，再话我哋跟住玩完机动游戏嗰啲去做咩啊？嚟啊嚟啊 嚟啊嚟啊！ 而家已经系晏昼啦。在玩完一个刺激的机动游戏出来的时候，你听到家莹 BB 的肚子在打鼓啊。作为一个体贴的男朋友，你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带她去吃东西，因为当女人一肚饿的时候，她就会发脾气。为免引爆家莹 BB 这个炸弹，你二话不说即刻带她去乐园的不同餐厅。但是乐园里面真的有很多千奇百趣的餐厅，亦都有好多唔同风味嘅美食。咁究竟你觉得家莹 BB 会最想食啲咩呢？ A 汉堡包薯条大大啖肉最开心。 B 日式拉面湿湿润润最啱女孩子。 C 甜品食到尾，女孩子一定甜到笑呵呵。 有冇欣赏我每一个嘅选择都会加啲？ 你可唔可以押韵？食咩咩甜品食到尾， 一定笑呵呵。 我觉得咧，你呢啲重要日子咧，同女仔要食嘢，我觉得你真要考虑咧，就系佢嗰日嘅装扮啊，佢化妆啊，成，即系你要考虑埋呢啲。所以我第一下咧，其实我会 fold 咗 A 嗰个咩汉堡包薯条，因为你都讲到系啊，啖啖肉系好正。即系如果你话嗰日系喺屋企企喺度好肚饿食，冇问题。但你想想他的手有那些酱啊成的，你拿手不成势、哦、如果他又化了妆、啊、他又扮紧个老鼠咁样，你整到成个嘴都是那些汉堡包酱， 变咗竹卡， 变咗第二隻嘢，咁样唔得啦。即係他那样嘢好拿手不成势，所以我放咗 A 嘅。而 B 呢都系嘅， 因为咧你嗰啲汤你一弹到件衫咧就出事，你知佢悉心打扮啦，虽然佢好少布系咪先，但系好少布得嚟都系会整污糟噶嘛，要弹系咪？所以咧，我觉得汤呢家嘢咧都系会麻烦嘅。 系 咁啊筛选之下咧，啲甜品咧虽然系唔系好饱肚啦，咁但系。你又影相又靚，又加依樣啊！因為你又要知道你另一半嘅屬性係乜嘢。 因為甜品通常都整到細細件，好得意， 嗰啲粉紅色嗰啲咧，你又加埋咁夢幻嘅 綠， 係啦，嗰啲擺明就唔飽肚，但我覺得王嘉瑩呢個人咧，去到呢啲咁夢幻嘅地方，都唔係要飽肚啦。同埋你知咁 sweet 嘅時候有情飲水飽，你咪灌飲水咯。去拖嘅時候， 食完 mark 之後麻煩你同學飲咗呢一 l 嘅水去。 B B 你唔飽啊？我買一 l 嘅水啊咁。所以喺影相啦，同埋呢個實際功能上咧，我覺得 C 甜品咧機會非常之高。揀 C 啊， 試下， 試下嚟嚟嚟。 如果入到主题乐园呢，我就会希望食汉堡包薯条，因为拉面有汤好热啦，而且呢随时会整污糟我件靓衫。甜品呢如果食到口好甜好张住呢，又要买嘢饮喎，咁买嘢饮好贵㗎嘛。买 俾你囉。 咁我都爱你嘅波成。对于食嘢方面，我真係好锡住男朋友荷包㗎。我成日都覺得人唔使食得咁好嘅，反正屙出嚟都係一樣。同埋最緊要嘅係，好似我呢啲咁貪靚嘅女仔，成日都覺得食得咁好都係會肥喺自己個身度，但係就瘦喺個荷包度，冇乜必要咯。好一餐唔好一餐，就算同男朋友淨係食饅頭，我都覺得冇問題噶。不過如果嗰日係去主題樂園玩嘅話，就一定要喺餐廳入邊食，因為可以影相啊嘛。所以主題樂園定雞。我以前有拍拖嗰阵啊，同男朋友食亲都系嗰啲隐世嘅平民小食嚟嘅，一般都唔会系连锁嘅。我哋会特登发掘一啲小店食，价钱又平又好味，即系嗰啲通粉啊、沙爹牛啊嗰啲咁嘅食物。其实嗰啲先系最好食噶嘛。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是没用的啦。今天真的玩得很高兴啊，所有的机动游戏，不同的设施，不同的巡游，甚至乎那些舞台剧，你已经和嘉瑩 BB 看完又看，玩完又玩。这个时候他见到远处有一个的纪念品店，他很开心地立刻拖住你跑过去。跑到入去，你知道佢好想要一个纪念品，因为佢好想同你好好咁纪念今日呢个100日嘅纪念日。喺呢个乐园入面有好多唔同嘅纪念品，左边有一堆，前面有一堆，右边有一堆。咁究竟你会选择买啲咩俾嘉瑩 BB 去纪念你哋呢个第100日嘅纪念日呢？ A 卡通人物嘅头箍，衬晒咁可爱嘅嘉瑩 BB 啊！B 买毛公仔，女孩子点会唔中意毛公仔啊 ？C 买个锁匙扣可以挂喺袋嗰度，代表我时时刻刻都咁挂住你啊！好啦， 所以我拣嚟送俾佢嘅啫。 系啦 ，A 就系嗰啲卡通造型嘅头箍啦。B 就系呢个嘅毛公仔，同埋 C 嘅锁匙扣， 挂住你啊嘛。其实喺今日之前咧，我谂我会拣 B 嘅一开始，因为 M K 妹妹嘅感觉要咩？要威啊，要大啊，攞出嚟要劲啊，最好沿途搭车翻去，个个都望住我 ，Me，I'm the world， 咁样就最好。但又估唔到嘉瑩 B B 咁锡男朋友，头先又话咩镜住荷包咧，B 呢啲咁不切实际嘅嘢咧，我即刻就想抛走咗佢啦。我即刻第一个就系抛走啲巨型毛公仔，冇用啊嘛，拎翻去又唔知做乜。 我转头都系买翻部平板电脑俾你啱数啲。 系咯，你将只公仔入翻张相落去俾你攞住咯，咁样帮只观众大过佢添。咁跟住 A 咧就系嗰啲头箍，其实咧呢个都好贴近我觉得嘅佢嘅本身，即系你要知道佢着得好靓咧，佢要影相啊嘛，所有嘢都系 me 啊，你 feel 到佢，我着靓要影我。系啦，即系咩都好，只要嗰日要靓。 咁咧头箍咧应该系几啱佢可以即系影相嘅，但系咧喺呢刻我突然又谂咯，佢前一晚已经准备好 full dress， 即系嗰样嘢系 suppose 系完美咧，你硬加啲嘢落去咧，其实有机会破坏， 系即破坏咗阿嘉贤 B B 本身 精心设计嘅美感， 系啦，即系如果个头需要一早就带住入去啦，唔需要买啦，再加上佢嗰啲实际同埋 set 男朋友嘅性格咧，最后去翻撕呢个锁匙扣，即系唔系挂住你呢啲咁老土嘅嘢，我觉得，反而系即系实际有得用，哦、即系个头箍翻到去第二日佢平时，即系除非佢拍片用咯，唔知啦。所以锁匙扣咧，可能喺呢个位置突然间冷敲呢个 option 啦，我拣 C。 C 最后答案 C 系，我想讲一样嘢 ，M K 妹。 几时得 M K 妹 系冇准则嘅？ 如果同男朋友去纪念品商店买一样纪念品酒，我会希望买公仔， 啊、 因为我每一晚揽住公仔瞓，有阵都会谂翻起同男朋友嘅好开心嘅回忆。头箍系为咗下一次去嗰阵买噶嘛。至于锁匙扣，我成屋都系啦，不了不了。 原来佢成屋都系公仔咯。 如果买公仔的话就梗系要买一 pair 啦，一人一只咁样。如果买啲好大只嘅话，超级亚位又野尘咯。我屋企都唔算好大，最好就一人一只。佢瞓觉阵就要揽住，我瞓觉阵就要揽住。仲有啊，佢够胆死带其他女仔翻上嚟嘅话，我睇佢点解释。男嘅归我，女嘅归佢。男仔唔会话买一只有蝴蝶结嘅公仔噶嘛？哼，你自己谂啦。带唔带其他女仔上嚟，你自己谂啦。假如有一日真系同佢分咗手嘅话，呢啲公仔如果我本身都好中意嘅话，我系会留低嘅，因为我分得手，我就唔爱呢个人，所有嘢都只有剩低嗰个物品本身嘅价值，我同佢之间嘅回忆都唔会再牵动到我嘅情绪。如果本身嗰个公仔唔系好中意，只不过系纯粹为咗纪念我哋之间嘅爱情，所以先至喺度存在嘅话，我就可能会转赠俾人咯，或者抌咗佢。自从自己搬咗出嚟住之后，因为屋企好细，所以剩低四只我好中意嘅公仔，都系喺主题乐园买嘅。买佢哋嘅原因系因为我好中意红啤啤，哈哈！我就系一个咁有少女心嘅女仔啦。做咩？听完之后系咪觉得我好有童真，我好可爱？系咪有啲想保护我？ 唔系啊， 唔系我话你啊，你咁样点追女仔啊？你咁样点氹女仔啊？唉，你都系冇用噶啦。乐园差唔多要闩门啦，亦都话俾你知，今日嘅约会已经去到尾声。为咗令到成个约会、成个纪念日可以更加升华、更加画龙点睛，其实早喺好耐之前，你已经准备好一份纪念日嘅礼物。嘉莹 B B 从来都唔系一个追求物质嘅人，你知道呢份嘢一定要好有心思，先至可以打动到佢。 仲有意思啊！ 以你对佢嘅认知。你揀咗几份礼物，而呢几份礼物入面你只可以揀一份送俾佢。究竟你觉得点样先至可以氹到佢最开心呢？ A 趁返 MK 妹梗係买一对嘅 MK 情侣戒指啦。B 嚟到乐园点可以唔 book 埋酒店过埋夜呢？咁样先至係一个最完美嘅句号。C你觉得氹女仔高兴最紧要嘅系心思，有咩比得起手作嘅嘢更加有心思呢？所以你就揀咗一个手作嘅银包。请出招 ，M K 妹真系冇露足，你讲得好啱，中意公仔，我点会估到佢锁匙扣都有公仔屋企？A 咧，我从今日开始，我唔会再相信 M K 妹中意情侣嘢。头先中咗好多次，情侣衫又唔 OK， 跟住情侣锁匙扣又唔 OK， 所以咧我唔会咩情侣。 但系毛公仔话要情侣、哦， 系啫。 毛公仔要情侣、哦，买一 pair、哦。 佢会嗰啲嘅咧，戒指咧留翻最重要嘅时候先收啦。梗系咁，即系 A 咧就我就唔制啦。跟住C手作嘢咧，如果特别手作银包，我问佢讲， 系 佢应该嘅答案咧。会系话，嘿，我冇用噶，我都唔用银包，即系出去都系男朋友俾钱，又用唔着啊嗰啲，即系佢似系一直觉，即系因为冇露足啊嘛。 系 B 咧，头先一路嗰个 logic 就系话佢想帮悭钱啊，帮男朋友， 但其實我覺得其實都唔係佢一時一樣，即係佢突然一行呢三份嘢出嚟咧，佢會中意 station 嘅，即係主題樂園嘅酒店，我仲係佢覺得可以延續嗰個開心啊！哇，本身諗住玩一日，點知仲有今晚可以慢慢玩啦，哇，開心啦！ 但係一百日就過夜啦， 無所謂噶。我冇所谓，冇所谓噶。你试下摆你面前佢制唔制？ 好，最尾系 B。 如果男朋友要送一百日嘅纪念日礼物俾我嘅话，我会拣即晚 staycation。 Yes! 因为我觉得咧，如果最后咧仲可以喺嗰度嘅酒店瞓埋咧，就好似全日真系完整啦。同埋玩到咁攰，唔使翻屋企又唉好攰咁样休息，可以即刻有个地方休歇啊咁样。但系如果手作银包都唔错嘅，可惜我已经有用开又好中意嘅银包。情侣戒指就唔好再搞呢啲情侣嘢啦，唔该，please。拍拖几时先可以一起过夜？我不嬲都冇时间限制嘅、哦，因为咧我喺拍拖之前咧都会观察咗好耐，先会决定佢可唔可以做自己男朋友。所以只要佢做我男朋友，我就会信任佢，相信佢系一个好人。但系同居就搭咩搭咩，因为我自己一个住好舒服，我真系唔希望有人踏入我最后嘅一个私人嘅空间咯。我自己心目中的爱情是细水长流的，而不是很高调啊，所以就算将来我结婚都不会选择一些很夸张的婚礼咁样咯。所以情侣嘢对于我来讲实在太过高调了，我觉得细水流长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就是最好的爱情。如果要送给男朋友一百日的纪念日礼物，我一定会送一些实用性强一点的东西，因为男仔是不会喜欢一些不等细的东西。可能我会考虑送一些电子类别的东西，例如是、电脑配件啊、手机配件啊之类的那些。那我觉得这些就会可以成日用到了。整个主题乐园全日下来，我最期待会发生的东西就是可以和男朋友拍到一张我一啲都唔炒車唔肥，仲影到我好靚嘅兩個人合照，因為其實真係好難嘅。大家千祈唔好覺得下一張合照啫喎，要搵一張影到我靚男朋友又靚，然之後個構圖完全完美光線 OK 嘅相，係好難嘅。我覺得影到已經係最好嘅禮物啦。 好啦，波成， 哇，四唔係六條啱兩條。好难捉摸啊！但我都系嗰句听住先啦，佢嗰啲嘢。 你觉得佢几多分先至觉得合格？ 要啱晒啦！我突然间醒起，佢好中意发哥噶嘛，好中意传统嗰啲咧，即系佢其实心里面有种传统思想嘅。佢、 哦、 觉得即系细水长流，所以另一半咧 suppose 应该系啱晒咧先合格。 哦、 如果唔系就唔配做佢另一半啦。 你六分入边得两分， 我分肥硬。 我觉得呢六条问题只要答啱四条咧，就系好男朋友啦，只要咯。而嗰两条嘅原谅值咧，就系喺午餐啦同埋礼物嘅，因为喺午餐咧，其实真系好睇胃口，我自己都话唔埋。至于礼物咧，我谂好多人咧都会以为女仔中意情侣嘢咁样，所以就呢两题原谅值啦。哈，波成，如果你答唔啱四题嘅话，哼，你有排受啊！ 哎呀，你出事啦！嘉莹 B B 嬲猪啊！你听下佢点讲？ 喂，你咩事啊？四题都答唔啱，仲要 M C 题、啊，你撞你都撞错，会唔会过分咗啲啊？人嚟，我把刀呢？ 平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地送花。 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连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喂，快问我有没有想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 请你逐次逐次留意吧。I like being yours, I like being yours, 多一点就爱恋，别让我再选。Want your love, want your love, 若有时间应该几张相，会期待你记住我很漂亮，怎会想你想我想你想到都失了常。请对人物公允的重要遗漏，不用批准你怎样，终于 I like being yours, 来去的切磋共他一次通过，不用再立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下午三点起将青衣长康村康荣楼和九龙湾丽晶花园第九座列为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今晚九点之前接受检测，目标是明天上午大约十一点半和下午大约一点完成行动。发言人话，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在大厦内有隐形患者。政府完成丽晶花园第五座和第六座的围封强检，发现十宗阳性检测个案和两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而柴湾翠乐村翠绿楼大约562人接受检测，发现12宗阳性和14宗结果不确定个案。翠湾村翠福楼的强检行动发现34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要求全港市民在今个月8至10号即是下个星期五至日，一连三日每日做一次快速测试，但强调是自愿性质，并不是替代全民检测，不会禁止出行，结果呈阳性需要在24小时之内上报。他指出近日确诊宗数有下降趋势，本港隔离设施亦都较充足，隔具支援等配套相对到位，快测阳性情报平台每日可应付十多万宗个案情报，认为可以透过推动快测为本港拍下一张照片，让当局检视感染人口的百分比，有利日后的抗疫工作。他说即使有法律基础，亦都没可能强制要求，亦都无法为所有人检测，认为市民要有公民责任感。他又说快测是希望稳得一个得一个，期望全港市民展示齐心抗疫的精神，每日花几分钟帮助香港走出疫境。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重夺首都基辅西北面的两个镇，俄军亦都据报撤出基辅附近的霍斯托梅尔机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军正是缓慢撤出北部，但是正在东部顿巴斯地区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集结，为新一轮大型攻势做准备。至于被围困的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部分平民坐车撤离到扎波罗热。泽连斯基说，星期五有3000多人获救，全世界都必须对这场人道主义灾难作出反应。南部克德萨官员说，俄军是从克里米亚发射导弹，

你有冇肩颈膊痛嘅问题啊？ 膊头上面叫做斜方肌啦，好容易要收紧嘅。时间越耐咧，肌肉紧张嘅情况就越严重，慢慢咧就好似有啲肩酸膊痛啊、膊头痛嘅情况出现嘅。呢、这个就轻度啦。咁再严重啲会点咧？只手板都开始麻痹，系可能一啲肌肉嘅发炎啦，导致到影响到颈嘅神经线啦。 哇，原来肩颈膊痛真系唔可以睇少噶！想要继续跟物理治疗师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嗱，这个世界上啊，得我一个听到家莹 BB 的甜蜜声音 啊，是的， 我想说是不得了的。 哎呀，他有什么条 件？因为我跟他录完之后，他第一下的反应都说阿波应该是估不中他的。跟着我说是的，应该都是估不中的了，因为我们的题目呢就一起定的，啲 ABC choice 一起定的。纯粹是我知道家莹 BB 会揀什么，你不知道家莹 BB 会揀什么的。所以我 feel 到有几个 choice 阿波 suggest 出来呢，我已经知道四眼仔。 其实我都冇揀嘅，即係最尾嗰题譬如我 suggest 嗰啲手作嘢呢，我玩到佢尾嘅时候开始觉得呢个人呢捉摸唔到嘅时候呢，我已经特登都飞咗呢啲咁样嘅嘢。但我用四个字嚟形容。 我估唔到你会啱第一题同最尾嗰题囉。即係呢两条最难嘅时候。 估唔到呢两条啱，中间呢啲唔啱。用四个字嚟形容而家嘅心情。咩咩犹有余悸而家个感觉。女人嘢真係 好难捉摸㗎。 捉摸啊家莹 BB。 好啦，睇下波盛推介啲咩啊。就係、是、推介听家莹 BB 发脾气嘅声音啊。 问完啦。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呢，即是男人啊，通常会讲嘅题目，即是车啊、酒啊、相机啊咁啦。之前好似都有喺呢一 part 咧有讲过嘅，但有一样嘢咧，真系发现我同阿一都好少提到，就系讲表啦。因为事关咧，我哋两个咧都真系好少戴表嘅。就算阿一手上面有一寸、二寸嗰啲咧，佢都系嗰啲类似嗰啲咩水晶啊、咩佛珠嗰类啦咁。咁咧我都好少戴表。另外呢，事关呢个礼拜见到好多朋友啊 ,social media 都有讲有一个牌子出咗隻表，咁唔知道有几多隻色咁样啦，咁我唔熟啦。咁但係呢，即係讲到话又好似一定要入手一隻啊，又话好想拥有一隻咁，跟住又话唔知几多钱买呢就抵啦咁。其实呢真係唔好明表嘅呢个世界。咁但男人呢好似又真係拥有一隻表，係一个身份嘅象征。所以今日呢笨读兵团就决定推介，就真係作为男人都入手返隻表，平平地又好，贵嘅都好，保值嘅好，咩都好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请问邱先生啊，你有几多隻表呢？ 早排我执个柜桶，发现原来有三隻表喺度。 咁少呀？ 你好多啊！ 我有三隻、四隻、五隻、六隻、七隻、八隻。八隻 表，估你唔到喎，八隻表。嗱，我嘅三隻咧，有一隻系我中学嘅时候留到而家嘅。 哦，我都有一隻系中学嘅时候，就系、是、有一隻紫色嘅 B shot。 哦， 系啦，因为嗰阵时考会考啊。咁老豆觉得你有隻表起码睇到个时间，万一个市场好远，或者你个钟唔知摆边你睇唔到，所以佢买咗隻即相对地贵价啦，因为你知道我哋僆仔嘅时候都有买过嗰啲电子表，都係百零二百蚊，阿爸阿妈买俾你玩下，咁嗰次嗰隻 差唔多四位數嘅，咁又有太陽能功能啊，又防震啊，又剩。咁佢就話考試啲嘢買好啲，咁咪買咗隻紫色嘅。咁我後屘好少戴，因為以前僆仔仲襯得起嗰啲紫色 MK 金屬紙，而家成個肥佬點襯 MK 金屬紙啫？系咪先？所以我就冇戴过嘅，但我第一只都系佢中学嘅表嘅。 你讲我都系因为考试咯，因为嗰时候有个亲戚咧，佢系有帮手，唔知即系做代理嗰啲表，跟住就话想买表，不如揾佢啦。跟住我想考试用嘅，佢嗰只咧，嗰啲军绿色大大只表面，即系嗰啲好襟跌啊，仲要系用秒，唔知好似系秒针嗰啲，即系跳针嗰啲嚟嘅，就唔系电子 表。我老豆话买电子表好过买秒针、啊。佢電子錶你一定唔會睇錯嘛數字， 哦、 但你秒針萬一睇錯一格就爭好遠啊嘛， 就差一分鐘嗰啲就已經係咁啦。嗰、啊、時佢唔記得，總之話睇得清嘅同埋電子錶嗰啲，我唔記得咩嘢、啊，就有一隻一路擺咗喺度。我嗰時基本上考完試咧，我就冇再戴錶啦。 第二隻係 第二隻咧，就是、我又係親戚送俾我嘅，即係我姨定表妹啊。早幾年咧， 阿姨同表妹爭好遠喎、 啊。因為佢哋點解我撈埋一齊嚟講咧，就是、因為佢哋喺美國嘅。 哦， 佢哋一翻嚟就一齊翻嘅。 係係係。 咁有一年佢哋翻嚟嘅時候， 阿姨靚啲定表妹靚啲啊？ 差唔多樣嘅。 OK， 係 啦。咩靚母女話？差唔多樣啦咁。係啊， 就好似你阿爸同你阿妹一樣， 而我 都係差唔多樣。 我爆字啊，所以成家都差唔多樣嘅。所以我姨同表妹咧。差不多樣嘅，阿 O 又見過我表妹， 嗰、哦、時喺美國， 成日問我點啊，同表妹點啊咁啊，我表妹咪表妹咯，想點啫？嗰時就係佢哋覺得我好似嗰期我有做嗰啲唔知咩 MC 定咩，跟住就覺得著西裝咧、 哦， 覺得阿表哥隻手係撐緊隻錶啦，咁所以佢哋送咗一隻。嗰啲牌子都出名， 啲人都成日以為你做 show 到乜音樂可以做十大中文金曲嘅 MC 嘅，唔係傻啦， 冇關 係，都冇咗啦，因為咁所以佢哋送咗俾我咧，但嗰只表我開都冇開過，我前排執屋嘅時候發現佢完完整整好靚咁樣。 哦，但係啲貴嘅表嚟嘅， 佢有牌子嘅，我諗係中價位，我諗都四位數千零蚊嗰啲啦。 個 R 字頭變咗 L 字頭，low 有懶音啊 ，low 歷史變咗 L 字頭。咦，深圳买喎、啊， 都叫有牌子啊，咁样。佢嗰、那个，但佢表带咧，佢系嗰啲，佢又系好似你头先讲嗰只紫白色直 间 啊，系、哦、啦，嗰啲 但金属带嚟嘅， 唔系金属嗰啲嗰啲似咩咧？嗰啲麻少少，系咪叫做麻质定咩啊？好似你背囊嗰啲绳嗰只。 哦，明，唔紧要，唔紧要，我明白你意思。 系啦， 尼龙， 阿尼龙 ，yeah， 佢紫白色又好难 carry 啦，咁样，同埋。我真係好少戴表，所以嗰只表我收咗之後，多謝完咧，我一路都擺咗喺度冇用過。 第三隻係， 跟住唔係阿前排執屋攞出嚟，我阿 爸你要唔要？好似俾咗我阿爸。第三隻咧就係、 是、阿 爸做 MC， 樓下街坊福利會 乒乓球大賽嘅司儀， 佢哋都有佢哋嘅頒獎典禮， 所以 MC 阿 爸可以就帶翻只表睇時間啦。第三隻咧早。好似都系两三年，呢个系 sponsor 表嚟嘅。 哦， 有一次 IG 有人揾，咁就 哦，我记得吓， 系好似你睇过，咁嗰只就只金属表啦，咁嗰只就衬翻西装， 但有戴嘅， 即系而家做婚礼 MC 嗰啲会戴。 哦， 但因为作为一个唔系好戴表嘅人咧，嗰只表其实我成日都唔记得戴出去。 系，好啦， 依三只啦， 好啦，过咗啦，系嘛， 系 简单到我咯，我嗰啲精彩绝伦啦， 嚟， 嗱第一只啱啱提过啊，紫色嘅 B shot 咧。就是阿爸爸买俾我嘅，我仲记得系北角一间嘅表铺度买嘅。好啦，咁当然细个就有两三只嗰啲电子表，但唔知抌咗去边啦，已经唔见咗啦。好啦，第二只，我先唔讲个先后次序，先讲咗电子表先。 好， 第二只咧就系、是、旧两三年前玩师兄祠堂赢咗一只，又系嗰个牌子嘅。嘅一隻經典款係啦，因為我估中咗黑色嘅、 哦， 所以我有戴過嗰隻二戴出街嘅，但係因為我真係覺得個經典款太經典啦，即係唔襯我係啦，所以我就都係擺咗屋企。好啦，第三隻錶係我早兩年前去買嘅，都係嗰個牌子，即係 G 字頭嗰個啦。咁咧呢隻錶又不得了啦， 咩咧？情侶錶， 首先太陽能插電，其次可以睇到月食。 吓， 唔系睇到月亮嘅盈亏啊！ 哦， 即系佢话俾你知，今日系满月啦，定系偏月啦，定系咩？佢话到俾你知。 哦， 佢有温度计，可以检测个温度，同埋啊，最紧要佢有指南针喺入边， 哦，因為你去行山 肉，係啦，因為行山嗰排、哦、行夜山行得多，所以咧 潮汐漲退嗰啲㗎，好似有啲標有。 潮汐漲退其實唔係好用得着嘅，你問我，我冇幾可落水啊嘛，我真係所以要睇嗰、那個。咁有試過係蕩失路嘅時候，係靠嗰隻標揾個方向嘅， 得嘅， 係有用過。哦、即係你話係咪同指南針一樣咁準？咁佢一定有少少偏差嘅，因為佢嗰啲電子嘅電子嘢係有少少偏差嘅。咁但係大部分你只要揾翻條正路，即係我就要向東啫。我唔使话向东靠左四度咁样嘅话咧，其实系揾到嘅。咁所以咧，嗰只表咧，我系有用嘅。但系咧，我就唔系大，因为咧，学你话斋，我好多一抽二捻呢啲水晶嘢啦。咁再戴表，我麻麻地箍住只手嘅。咁所以咧，我咪孭腰包行山噶嘛。我就扣喺嗰个腰包嗰度，系啦。咁必要时就攞出嚟就睇一睇嗰、那个指南针啦。咁当我同我个 friend 讲话睇月亮盈亏嘅时候，佢话。我打开 Google Calendar 睇今日农历几多号咪知咯，我话唔紧要， 十五啊嘛，知系咩事 咯，坏咗，好啦，跟住之后嗰啲表就不得了啦， 跟住下一只啦， 有一只咧系我谂大概系早都差唔多八年前九年前买喺个 IG shop 见到，我觉得几靓，系一只草皮表，即系佢表面系啲假嘅草皮啊。 即摸得啲毛毛咁， 唔系摸唔到嘅，但佢入面系草嘅。佢有一段时间咧，佢有出过，因为我哋之前好似有个 PR 同事有一只嘅，咁佢就系木面，佢有木嘅面啦，有石头面啦，同埋有草皮面嘅。咁我觉得草皮面几靓，咁嗰阵时觉得啊，开始学人着恤衫翻工咧，咁就去买一只表，其实都好平嘅，我谂都系四五百蚊嗰啲，因为冇牌子，纯粹系佢 design 得意咁样嘅一只草皮表。我谂我戴咗两三次之后都冇咩点戴啦。 系 佢嗰啲假皮嘅表带啊。即系你大两大个皮会甩咗， 系啊，花咗啲啊， 系啊，嗰啲啦，好啦，跟住嗰啲不得了啦，有一只表系喺我大学临毕业嘅时候买嘅，话说 都系做咩啊？ 话说当日啊，就去咗阿嘉莹 B B 之前效力嗰个商场嗰度，即系旺角一个嗰个商场啦。其实系要买嘢嘅，好似系买啊，唔系啊，去整电话啊，就系、是、咁。我整完电话嘅时候就上去行啦。咁如果大家有去过嗰个商场最高嗰层咧，佢咪会有啲得意嘅鋪頭啦，例如有啲成人用品店啦，有玩具店啦，有啲佛牌店啦，係咪先？佢仲有一間咧係漫畫鋪嚟嘅，有一兩間。咁我行過就見到一隻 Slam Dunk 嘅百達錶啦， 係、哦、 紀念版嘅。因為我買咗第一隻嘅時候咧，咁啱就撞正有個好熟嘅兄弟，佢畢業。咁佢話佢鍾意，我唔緊要啦，我送俾你啦。跟住我就特登再去返個商場再買嗰隻嘅錶嘅。咁但係呢因為其實佢已經係我睇返好似係零幾年嘅產品嚟㗎。 OK， 佢只係擺咗個漫畫店擺咗好耐，一個變咗一個好類似古董咁嘅嘢啦，都冇人買。咁跟住之後我就再去嘅時候，佢話誒仲有 last 一隻，你係咪要啊？我要埋啦。咁有啲 friend 咧係有教過啊，好似就係子豪爸爸啦。佢話你可以試下，因為佢用得即係佢擺咗好耐嘛，所以佢入面嗰個八達窿嗰個芯咧，其實係壞咗嘅啦，已經係嘟唔到嘅。咁所以佢話你可以試下買一隻，即係佢而家嗰啲錶，自己拆咗佢個芯出嚟換上去，係啦。咁、哦、但係因為呢個我就真係買翻嚟儲咧，所以我都係冇戴過，佢都係冇曬電㗎啦，咩都冇曬，我齋儲嘅啫。 嗰啲色水啊、圖案嗰啲佢係點樣樣 啊？我開幅圖俾你，好似係櫻木花道喺個錶面咯。 哦， 系啦，我唔知佢仲有冇，但我记得唔系好贵嘅，都系 几嚿水， 几嚿水好似都系三四百蚊，就有找噶啦，已经 系， 有啊，而家喺嗰啲网站都仲有得卖啊， 睇咩样嘅，哦， 俾幅清啲嘅图你先， 好好深色喎，见到呢个， 系啊系啊，佢都系嗰啲尼龙绳表带嚟 嘅，咁 OK， 因为佢嗰个樱木花道系即系漫画风格嘅， 哦系系系， 嗰啲素描风格嗰啲咁， 系啦，所以系几靓嘅，咁所以我就即系呢只系我其中一只大学时代买嘅表啦，好啦，跟住有两只表系一模一样嘅，系高达表， 我以为情侣表嗰啲， 唔系，你估下从何而来啊？ 即系送 嗱，即系例如我啱啱提嗰个 B shop， 佢间唔中都会同一啲嘅漫画 crossover 系嘛， 每我谂每一两年佢都会同呢个高达 crossover 嘅，咁佢啲如果系嗰啲嘅话，其实都炒到三四千蚊一只噶，咁我呢只嘅表咧系如何而嚟咧？ 其送嘅，唔会自己买嘅， 不是，系我自己买嘅， 几年前啊？如果买嘅 话，年零前嘅咋？ 年零前会买，氹自己开心啊？ 等我话俾你知啊！ 突然之间， 等我话俾你知系点嚟。 因为你平时买啲你会讲噶嘛。 等我话俾你知系点嚟啦，系卖电脑杂志送嘅。即系佢 六十八蚊，你记唔记得我咪好中意买嗰啲电脑杂志上配件， 系上袋 嘛 ，crossover 噶嘛， 有个盾嗰个唔知咩袋嘛， 系啊，跟住之后佢有一次就系同嗰个手表 crossover， 跟住之后我就买咗嗱呢只咯， 抵喎， 系啊，我诶八九蚊， 型格军事， 系啊，我仲。我仲谂住买一只，一只攞嚟储，都唔知攞嚟储嚟做乜。跟住另外一只谂住攞嚟 都买到， 扣喺书包。所以屋企系有两只 台嘅款啊， 系啊， 人哋有三个款， 联邦军。 我点会估到？ 你 系 估唔到？系买电子杂志送嘅咧？ 我铺到个头几鬼大啊！又话咩联城啊？又话三千蚊一只啊？咁样。 好啦，跟住落嚟呢只就真系联城啦。 我哋都几多标。 系啦，跟住嗰只咧就真系联城啦。咁、即系最尾呢一只就系旧年嘅圣诞节礼物，即系阿二点零买嘅一份圣诞节礼物啦。就系嗰个精字头嗰个嘅手表， 系 同 Nalu crossover 呢只好似你又俾过我睇。 系啦，咁当然佢入边有同几个啦，佢哋几个系 crossover 我爱罗啦，跟住仲有春野英咯，系啦。咁就買咗，佢就買咗六院嗰個嘅 crossover 俾我嘅。咁嗰個就即係相對地，因為佢係 crossover， 所以佢啲嘢就做得比較精緻啲嘅。我嗰個咧係布盒嚟嘅，然後會有一個嘅好似忍者秘笈咁樣包住嘅。 哦，靚喎呢個。 係啦，咁樣，所以錶呢樣嘢其實我有好多嘅， 即係估你唔到，因為你好少提啊。 但係因為即係例如呢啲咧，即係因為佢雖然嗱，例如電子嗰啲錶啦。其实除了那个我会扣住在那个行山的时候用，我另外那两只都是放在屋企的。 嗯， 好啦，咁跟住之后呢啲咁嘅另外嗰几个啱啱提嗰几个，其实全部都是那些跳字标啦。但问题嗰啲标带啊，全部都是尼龙质地啊，即系唔系金属带，所以咧其实系好难去衬嗰啲重要场合。即系你谂下，我重要场合带一只 八买 杂志送嘅标，你话？过唔过意得去啊？ 耶、yeah, ！你嗰啲 I T 公司嘅 annual dinner， 我呢只系睇嗰啲 I T 书。 哇！嗰时都想要啊， 嗰时买唔到，你点买到啊？我屋企仲有一只啊，唔啱，我转手让俾你啊。 所以我啲表系全部都冇带啊。过去十八岁没带表， 不过有时间。 而家都唔戴表，不过都冇时间。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27岁，时日无多方，不敢偷懒。宏愿仲未了，奋斗总不太晚。然后突然感秋，望望身边，应该有已尽有。我的美酒、跑车、相机、金表也讲究。直到世间个个也妒忌，仍不怎么富有。用我尚有，换我没有，其实已用尽所拥有。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多买一只表。秒速捉得紧了，而皮肤竟偷偷松了，为何用到尽了，截止那样紧要。劳力是无止境，活着多好，不需要靠物证，也不以高薪高职高级品博尊敬。 No， 就算博到白着那地位和肖邦的尊荣，买了任性，一拼也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